那年的冬天正在下着冷冷的雪，挡不住彼此天真无邪痴痴的爱恋，白雪成为你我捉美，愿能共度每月每一天，无奈是天意只能相见不能相恋。一样的冬天正在下着一样的雪，掩不住思绪一再浮现一世的爱恋，白雪无言坐在身边，把初伤我坠落心田，无悔无怨的陪我每月伴我每天。谢谢你冬的雪，谢谢你最冷的雪，感激你付出每滴每点，明了这一切不复从前，也在为我心酸哭着脸度过每一天。谢谢你谢谢你最爱的雪，虽然你是我的诗篇，奈何你终有融化一天，只好静待明年寒冬中与我相见。下着一样的雪，掩不住思绪一再浮现一世的爱恋，白雪无言坐在身边，把初伤我坠落心田，无悔无怨的陪我每月伴我每天。谢谢你谢谢你最冷的雪，感激你付出每滴每点，明了这一切不复从前，你在为我心酸哭着脸度过每一天。谢谢你冬的雪，谢谢你最爱的雪，虽然你是我的诗篇，奈何你终有融化一天，只好静待明年寒冬中与我相见，只好静待明年。谢谢你。